歌可能也是耳熟能详的老诗歌，邀请大家等一下，如果听起来还有点熟悉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哼唱，也可以一起思想，在耶稣降生的那个夜晚，怎么样有天使在天高声歌唱，怎么样将荣耀归于新生王。 已经在职场工作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，在周二的晚上7:30到9:00的这个时间，可以分别你们的时间，我们在教会有一同的团契，那我们可以会有读圣经，或者是有一些小组的分享，在工作上面的彼此讨论。所以我们很盼望就是已经在职场的朋友们也能够一起加入我们。阿们 阿们。 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诗班来为我们献上今天的献诗《天使之歌》，我们请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 就是校长节。 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们，大家平安。 平安。 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，虽然每个礼拜天都快乐，在这个礼拜就是特别快乐的日子，因为有一位弥赛亚为我们降生了。感谢主，我们在这里要唱天使之歌，因为我们叫荣耀归于神。当我们等一下歌唱的时候，我们有打拍子有拍手的时候，请各位举起你的双手，我们一起来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至高至圣的神，好不好？ 好。 好，谢谢。 Thank you.